我誓死捍卫你表达呢个意见嘅自由嘛。喂，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西方嘅政治同埋社会哲学观点嚟噶。即使我唔同意你都好，我俾你讲咁样，系咪要区分翻两样嘢？委任立法会议员佢有授权嘅咁样系咪？虽然我一定唔会认同你嘅观点，好少人系咁嘅。西方社会点解会成功？中国政治搞到今时今日都一塌糊涂，因为我哋啲人都系蝗虫嚟噶嘛，我哋系佢讲嘅支那人嚟噶嘛，我哋两样要混埋一齐嘅。我唔同意你嘅，所以你连讲呢样嘢都唔得，咪就咁。 嗯， 黄碌捻都系咁嘅咋，黄杨达都系咁嘅咋。喂，我哋好难学噶，呢个系我哋湘江文化里面一路带落嚟。今次嘅六中全会，你睇到开始会有少少苗头。你话系咪全部尘埃落定咧？我唔敢讲，亦都觉得机会唔大。 大方向都差唔多啦。 成个部署喺由占中嗰段时候开始到今时今日，其实老共某一啲嘅派系系上下其手喺香港。 嗯， 我哋有啲人自觉不自觉地去配合紧紧呢个拳斗。 嗯， 你俾佢有藉口。嚟不斷喐我哋， 而最配合就係青年新政啦，係嘛？之前 唔係呢個係成報講啦，話佢收留賴強錢啦。但如果收留賴強錢嘅話，咁我就估佢會 back down。 嗯， 成報呢段講法如果係正確嘅話，咁劉賴強喂話曬都係你金主啦，俾咗錢你嘅，咁都勸下你啊，唔好話干擾你嗰個嘅決定同埋嗰個做法啦。 嗯， 咁咪勸下你咯。 嗯， 喂，收翻佢啦，係咪？呢、這个叫咩话？退一步海阔天空啦、啊，吓、啊、一世流流长系嘛？做得一次议员连任嘅机会系相对大啲嘅，第二届即系除非你太过沟流流嘅咋。如果唔系冇问题，但系如果你话今次嘅六中全会系全面揭盅嘅话，我觉得机会唔大。佢啲嘢都系会慢慢 evolve 嘅。喺过去中共嘅历史里边，你谂下当年华国锋。都是逐忽搣嘅啫嘛，攞咗个军委会主席，跟住取消呢个党主席呢个位，就要保留毛泽东嘅最大嗰个变咗总书记，咪就系胡耀邦咯，逐忽搣你身边嘅人，跟住改人咪改路线咯，改人就改路线噶啦，你两个凡事啊嘛，凡事毛泽东定下嘅决定，讲嗰个嘢。都是即系我哋要矢志不渝地去遵守啊嘛！当年两个凡事啊嘛，喂，咪逐步剥你咯。 嗯， 你会净系一个1978年嘅即系三中全会啊？唔系啦，嗱呢啲全会系重要，睇到啲苗头，但系我嘅判断，我估啊，系唔会一次过咁样剥法嘅，逐步，成个江系、 嗯， 包括你当日嘅即系徐才厚，包括。即系呢一个嘅薄熙来，包括周永康，大家排住队，跟住就张德江，亦都好容易理解嘅。你唔换呢啲人，你点可以執行你自己的路线？反贪腐呢样嘢系噏嘅啫。 喂，有一种讲法啦， 噏嘅啫，系咪？大家都知道，习近平自己家族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千丝万缕嘅关系。当我有权嘅时候，我要打击我嘅政敌嘅时候，就攞贪腐呢样嘢最能够捉到群众㗎啦。 喂，有一种讲法喎，即係今次呢，即係呢两条友呢咁样宣誓，搞到即係泛民有啲人喺度埋怨啊，即係令到北京嗰个强硬势力抬头啦。咁变咗而家。 咪呢个都系我 argument， 而家我从来我 argument 都信呢样嘢㗎。 咁即係曾俊华冇机㗎喇喎，有可能系唔掂。 嗱，我嘅讲法唔系冇底线，有啲嘢系有底线。 嗯， 结束一党专政是底线，中国要走向民主是底线，你不可以乱咁拉人，即系要释放政府政治犯是底线。但系你喐到佢呢一个嘅政权嘅时候咧，你要了解中共嘅历史同埋佢嘅经验，由国民党年代到共产党年代都系，佢哋系走唔甩嘅，因为呢一个就系所谓文明古国嘅问题嚟嘅，所谓文明啊，个文明要括住。佢哋系走唔出呢样嘢。有时我尝试调换个位置去谂，喂，你做得佢个位，习近平都好；你做得呢个总书记，做得军委主席，做得即系中国嘅独裁者嘅话，你都唔想喺你嘅任内里边四分五裂嘅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， 嗯， 即系都唔会遗臭万年嘅。喺你自己嘅年代里边，同埋我哋读中国历史都知啦。